对着流星雨许愿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未来人们可以随时操纵流星雨脚步，而这一切都是由卫星完成的。最近日本一家公司正在研发一颗可以发射流星雨的卫星。流星雨是如何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呢？而前天在美国意外上演一场高空烟花秀，又掀起了航天界对于民营公司发射火箭的争议。屡次不成功的火箭回收试验真的还有必要进行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天空烟花秀。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咱们又见面了。各位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啊是2015年的6月30号，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先和大家来回顾历史上的这一天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在科学史上有一场非常著名的大辩论，就在1860年的这一天发生的。这件事儿呢，史称进化论之牛津大辩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化论啊。现在呢，生物学的主流观点啊，都认为说呢，人类是进化而来的。而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那本《物种起源》当中啊，就已经明确表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将会在这本书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这本书呢，的确给大家带来了启示的同时，也是带来了轩然大波。一些呢，教会人士、保守学者在当时策划了粉碎达尔文的会议。这件事儿就发生在1860年的6月30号，牛津大学不列颠学会呢进行了年会，在召开年会的第三天，会上的一些学者呢率先攻击进化论，并且呢还在辩论当中向达尔文的支持者、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挑衅，说了这样一番话啊，听一听这番话到底气不气人？请问您这位宣称是猴子后裔的先生，您是通过神父还是通过祖母接受到猴子血统的？这句话今天听来啊，虽然不带脏字儿，但的确还是挺侮辱人的。面对呢这样的侮辱，著名的生物学家呢赫胥黎面色凝重的回答说，我宁愿要一个可怜的猿猴作为自己的祖先，也不与一个运用自己优厚天赋和巨大影响却把嘲落讥讽带进庄严科学讨论的人作为祖先。这就是在史上非常有名的牛津大辩论当中呢，记录下来非常有名的关于呢进化论的争执。其实呢，围绕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猿同祖论的斗争，直到呢赫胥黎在1863年发表了著名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本书，才渐渐被人所接受。在这本书当中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从胚胎和比较解剖学的证据来提出了人猿同祖论，也是成为了人类起源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今儿啊，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回顾了科学史上今天非常有名的一场辩论啊。其实呢，今天我们看来，在生物学的一些概念中，包括呢进化论，大部分人呢都已经是认同却支持了。但回头看来啊，在当时啊，这是你看这时间啊，得有是100多年前了。哎，100多年前这件事儿呢，大家还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说明呢，科学尤其是很多真理啊，在进步的道路上是布满了荆棘的，也是布满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的。但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科学的进步，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来纵览一下全球的科技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玩意儿、新想法、新发明呢？刚才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对于人类而言，大脑当中的智慧或者很多奇思妙想一直都是在进化的。我们以下呢就说一下英国的一所中学的中学生们，最近呢他们弄出来一个小发明，这个小发明呢，如果啊换在大学生或者职业的发明家的身上，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但是在中学生的身上就有点不同了。最近呢，英国的一所中学的学生们发明了一种避孕套。这种避孕套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那是因为呢，在使用这种避孕套的时候，如果遇到性病病原体，避孕套就会自己改变颜色。这些学生啊非常的聪明，他们将特定的细菌和病毒的分子呢植入到橡胶当中，这些分子呢能够使得避孕套在遇到不同的病原体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其中呢，一名中学生表示，我们是想发明一种呢能够检测有害性传播疾病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呢要比之前所用的任何方法都要安全而且便捷。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可以在私密的家中呢给自己做检查，不必要呢去看医生来暴露自己的隐私。这名学生还说啊，当避孕套呢遇到衣原体的时候会变成灰绿色，遇到疱疹病毒的时候会变成黄色，在遇到呢人乳头瘤病毒的时候会变成紫色，在遇到梅毒病毒的时候会变成蓝色。他认为这种新的想法可以为用户呢提供一种不尴尬的检测方法，以致呢人们日后在亲热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负责任，以及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样都是中学生啊，你看看英国的中学生们搞的这个创意发明还是挺吸引眼球的，而中国的中学生们，你们在忙什么呢？现在是不是在补习英语，或者说在去英语补习的路上呢？接下来啊，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呢有关闰秒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昨天也跟各位来提了，在今天晚上的23:59之后还会加一秒，这一秒呢就是变成了60秒。而咱们国家呢会在7月1号早上8点呢来，在8点之前来加进一秒当中来。其实呢这一秒钟的添加啊，主要是因为呢地球自转变慢所导致的。但是由于闰秒的出现，亚洲的很多股市它的开盘时间会和闰秒出现的时间是一样的，为了避免呢潜在的灾难，很多多家股票交易所啊都要提前开始交易，或者呢延迟开盘的时间。而软件控制的很多大型计算机呢，受到很多这方面时间同步的影响啊，都会出现一点问题。例如呢，在2012年闰秒期间，有一些网站和应用就受到了影响。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大的网站啊，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曾经2005年闰秒呢导致谷歌计算机系统的停止接受新指令，这也给谷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谷歌呢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啊，这个变通的方式呢是避免了闰秒的问题。他们怎么做呢？地球在变慢，因此呢我们的时间在不断的增多，这个时间增多也是相对原子钟的时间。于是谷歌呢就在它的服务器当中啊，每天通过计算机来给时间添一点啊，每天添个这么几微秒，添个这么几微秒，就会时刻保持他们的服务器和地球自转时间是相同的。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说了说啊，有关闰秒的事儿，有关新发明的事儿，有关呢在科学史上的今天，人类又历经了什么样的大辩论。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说到了多出来的一秒，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秒你要怎么过呢？ 我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中啊和各位要来说一个新鲜事儿啊，这个新鲜事儿呢是和流星有关系。一般呢出现流星的时候，很多恋爱当中的男女就会去面对流星许下自己的诺言啊，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一生的，我一定要好好爱护你的。但是呢总说流星的来去是没有办法去断定的， 有人说要是流星能够去控制的话，就可以来给自己的心爱的人来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你看，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在哪儿哪儿哪儿，我带你去就能看到流星了啊！流星出现，我向你来求婚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日本的科学家，他们最近正在进行一个大胆的实验，未来我们就可以来控制流星的出现以及具体在哪里出现。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炫啊？当然，这个想法也很贵。到底这个想法是怎么实现的？接下来，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 对着流星雨许愿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未来人们可以随时操纵流星雨脚步，而这一切都是由卫星完成的。最近日本一家公司正在研发一颗可以发射流星雨的卫星。流星雨是如何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呢？而前天在美国意外上演一场高空烟花秀，又掀起了航天界对于民营公司发射火箭的争议。屡次不成功的火箭回收试验真的还有必要进行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天空烟花秀。这首歌可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吧，是不是会唤起大家对于流星雨啊，对于那个青春年代几位帅哥的记忆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不是这几位帅哥来给各位布置天空了，而是日本呢有一家公司，他们正在呢研究一些卫星，这个卫星呢未来可以在天空当中帮我们来布置流星雨。这件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呢如果你真的想给你的心爱的人来一场流星雨秀的话，你得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儿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航空知识杂志社的高级编辑王新邦，欢迎王新邦，你好。 大家好。 啊，新邦，我们的老朋友了。另外呢，也有一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博士，你好。 大家晚上好。 啊，邢博士当年在求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搞一场流星雨啊？ 哎，我当时只能说是等一场流星雨吧，但是也没有等到。 哎，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吧？ 啊，是的。 据说好像现在是哪个座的流星雨是比较多？我看一个资料，好像说是仙女座还是双子座？ 双子座在从这个2014年过来之后呢，开始要进入它的极大年。 啊，对，哪天有流星雨我们能看得见吗？或者能算得到吗？ 是能算得到了。不过大家也可以等一下狮子座的，就是说11月份的那个流星雨，那个应该是还是比较壮观的。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我现在就要看一下日本人做的这个流星雨，它到底是能不能行，能不能做得出来啊？ 嗯， 就我第一时间呢，也把这事儿呢分享给二位了。你们看这事儿他们能做成吗？问问新邦，他是什么原理做这个流星雨呢？ 从目前就是报道上看，我认为它就是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就是整体的技术上没有太多什么创新。 嗯， 它就是用一颗我们所谓的微小卫星，然后里面装上它所谓这个流星的这个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它没有说，它说这个材料是保密的。 嗯， 但是微小卫星的这个技术应该是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国家在做。一开始卫星很大，是因为基于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就是材料嘛，第二就是它需要热控制跟姿态控制，这两个都需要，姿态控制需要燃料，然后热控制需要大量的保温措施，所以这个过去的卫星做的都很大。 嗯， 那到了80年代以后呢，技术逐渐克服，就卫星就开始变小了。 嗯， 啊，就变成100公斤左右的， 嗯， 然后10公斤， 嗯， 甚至更小的卫星。 嗯，对， 所以这个微小卫星的技术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 嗯，对，这个技术是目前是比较成熟的，是吗？ 嗯， 啊，那就是日本人来去做的话呢，其实也是运用的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呢，是主要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嗯，你可以通过一个小卫星，这个小卫星呢能够释放出一些东西来，让大家在天空当中能够看到流星雨的出现。刚才新邦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不过是之前没有人这么来去玩，或者大家没这么想过，现在是日本人想到这个想法了。 是的，是的。我们看日本的文化，绝大部分文化就是给我们感觉都很新奇，就是它的创新很新奇。 嗯， 但是技术上真正的创新可能 有很多都是原有的技术，只不过换了一种玩法而已。 嗯，行江，你看这个事儿呢，具体啊，操作起来难吗？就我们讲起来觉得不难，包括这个小卫星啊， 嗯， 包括它里面怎么去控制啊，这事儿应该是很成熟了 啊。 但是 操作起来不难。 嗯， 首先它这个轨道呢，应该是就选了一个近地轨道， 嗯， 300到400公里高度的轨道，这个高度呢，它可以就顺便。就是其他的火箭发大卫星的时候，它顺便搭载上去， 嗯， 所以成本也不是很高， 嗯， 上去以后呢，它应该是走南北极的这个极轨道， 嗯， 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走遍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都能扫过去，这样它的业务范围比较广一些。它如果走这个赤道的话，走同步轨道的话，它只能悬在一个地区上方， 嗯， 而且发射成本比较高，所以如果选择极轨道，而且是顺便搭载上去的话，这个卫星是好实现的。另外，这个球啊。咱们看到的这个流星雨，这个流星也就是个沙粒儿，还有冰粒儿，非常小的东西。 嗯， 如果它真的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大的球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是自然的流星雨所不能达到的那种状态。 嗯，现在呢，我们知道它发到天空当中呢，这是一颗小卫星。我看到的一些材料里面也写呢，说日本人是这么设计的啊，打算呢在卫星里面呢装一些粉红色的球体，这些球体呢会以每秒7到8公里的速度划过大气层，这个和空气一摩擦呢就会迸发出强烈的光。但是这些小球体是用什么做的，目前他还没有说这个东西要保密，这有可能会用什么东西来做呢？ 我觉得它可能是更大的噱头，就不仅仅是流星本身。流星本身如果它是一个水的话，冰粒的话，就是看到亮亮的灿烂的金黄色过去。 嗯， 它如果说是成分保密的话，应该是要利用一些焰色反应。 嗯， 比方说像鲜红色的流星的话，就是加一些钙。 哦， 或者比方说紫色的话，加一些钾之类的，就是可能会更加浪漫一些吧。 啊，就是可以在天空当中看到， 可以定制颜色， 七色。流星雨， 嗯， 颜色也都可以定制了。 对，是的。 哎呀，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成本啊，成本通过发射小卫星的角度来讲，这个成本应该不是很高吧？ 嗯，不高。首先它可以边角料嘛，比如说发一个2吨半的一个卫星， 嗯， 但是这个火箭本身的运载能力是3吨， 嗯， 那就有500公斤的剩余空间，这样完全可以塞一些小卫星。 嗯， 比方说这个王新邦师兄也说过，就是。一箭多星的一个技术早已经成熟了嘛？ 嗯， 一次发个十几颗绝对不是问题。 一次能发十几颗呀？ 啊，对， 之前 发过。 之前有人发过十几颗。 发过那个俄罗斯的，之前他是用那个 SS18，就是萨弹， 嗯， 就是那种战略核导弹改装成的这个第聂伯河的运载火箭，经常发一些，比如说1箭18星啊这种。 哇，这可生意划得来啊，就发一次可以有18颗卫星。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的日本的科学家他们用的这个想法呀，发射的这个小卫星上去呢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人造流星雨，但是据说这个流星雨的价格也不贵啊，换算下来你想看一次流星雨50000块钱人民币就够了。比如说他们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个网站，你在网站上可以来去申请啊，或者来去预付，我想看一场流星雨，我在北京啊，这个石景山那个地方，我想看流星雨，什么时候能够看得到？它是不是就会让你预付一笔款项？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去了就能看到，还是说你指定它在哪里，它就会在哪里出现？ 这个是双向选择的。首先，你的表要比较准， 嗯。 另外，它的卫星过境的窗口比较短，像国际空间站这种近地轨道的话，它就大概是十几分钟，不到半个小时的样子。一般的极轨道卫星，就最佳的观测窗口非常短，2-3分钟，所以表得非常准，可能错过那个时间就看不到这个比较好的状态了。 哎，你说这事儿要真的是整成了，那未来我们遇到一些大型的什么活动，比如说开个什么运动会，以前不都是放烟火吗？这有没有可能直接咱们就从卫星上去放，啪啪啪就过境的时候路过那体育场就全调好，那个卫星全都往外吐各种各样的东西，那看这种流星要比看焰火还要炫多了吧？ 但我估计这个可能真的操作起来的话，在政策上压力非常大。首先这个太空垃圾的法律就马上就要出台， 嗯， 它这本身它小卫星如果放出这些彩球之后，本身它就是一个太空垃圾，它一个月才能下降2公里的高度，它如果是300公里的话，可能要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下来。另外呢，它这些彩球如果说没有全都坠入大气的话，这些材料可能对一些星上的，比方说镜头啊，还有一些太阳能翻板啊，有可能会造成污染。 那 这本身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太空武器呢。 哦，还是焰火更安全更便宜一点 啊。是的， 这个只是做一个科学性的前瞻性的实验啊，不过这个价格倒还行，我估计有钱的土豪朋友们可以来去尝试一下啊。新邦怎么样，要不要试一下？ 嗯，我的收入已经支持不了， 先来20万再试一下。 嗯，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说了在天空当中的人造流星雨是通过卫星的方式来实现的。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啊，这两天呢，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关注它的原因呢，是这颗火箭过去我们寄予了厚望，但是发现，哎呀，怎么老是不成啊？之前呢说临门一脚，在回收的时候那次马上都快成功了，但是脚一打滑摔倒了。结果这一次呢又要回收又发射，结果呢还没到回收的阶段，这一上天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场烟花秀，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事儿啊。这就是美国的猎鹰九号火箭呢，前天在发射的时候又爆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种可回收的火箭还能不能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件事儿。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对着流星雨许愿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未来人们可以随时操纵流星雨脚步，而这一切都是由卫星完成的。最近日本一家公司正在研发一颗可以发射流星雨的卫星。流星雨是如何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呢？而前天在美国意外上演一场高空烟花秀，又掀起了航天界对于民营公司发射火箭的争议。屡次不成功的火箭回收试验真的还有必要进行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天空烟花秀。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又是发射火箭的事情了。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背景啊。其实呢，很多人对于猎鹰九号，也就是美国的一个民营的太空公司啊，就是一个社会公司啊，一个民营的小公司，他们要来承揽的 NASA 的业务来发射火箭。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个火箭呢是可以回收的，你发射一次火箭又回来了，可以再把它打上去再回来了，就像这个秋千一样的感觉。但是这个想法特别好，就一直没有实现。不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甚至呢在荡秋千的过程中啊，这推出去的这一把，这秋千都出现了问题，这火箭爆炸了。这件事啊是发生在前天啊，在北京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多了。猎鹰九号运载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2分19秒之后爆炸，在空中呢爆炸解体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这事儿啊。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高级编辑王新邦，欢迎新邦，你好。 大家好。 以及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宇航学院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博士，你好。 大家好。 来，我们接着跟各位来说一说这颗火箭爆炸。我这两天呢在看新闻，很多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啊。邢邦，这是为什么呢？它不就是一个火箭的事故吗？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的一次大胆尝试，就是其他国家或者说在美国之前都是宇航发射都是国家行为。 嗯， 但是从 SpaceX 公司就是做这个猎鹰开始，是美国人要把这个低轨道的这种商业的低轨道的这种载荷运送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就是交给公司去做， 政府 国家不做，对对对，就是政府作为一个甲方来给你采购这个事儿，然后公司来具体来运作这个事，就是政府已经脱开了不管了，所以这是整个一个模式的大改变。就是原来我们可以说，就包括我们国家也好，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输血的方式在做航空在做航天，但实际上从 SpaceX 公司开始呢，就变成他自己有造血能力，就自己有盈利，然后通过这个盈利再进行发展，变成一个大的民营的航天公司。 嗯， 所以大家对这个 SpaceX 公司发展的猎鹰，包括它的龙飞船，关注度非常高。 嗯，以前呢，美国人发射火箭都是国企啊，现在变成私企了。 啊、对，是是是。 但是呢，这私企好像是有点不太靠谱啊。你看现在这事儿都还没成，以前说回收没回收成，结果这一次呢，又是给国际空间站给他带上去一些补给的用品，我听说里面还有微软的那个什么虚拟的眼镜啊，让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来体验一下地球人的新鲜科技。这次呢，都在空中砰的一下， 就爆炸了。所以大家关注这个事儿多呢，就是想这民营公司啊，公司的力量能不能解决这种航空航天的大事儿呢？至少目前看来，是不是还不行啊，邢江？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啊。首先，它这个虽然说是今年这半年时间，就是出现了连续出现三次事故， 嗯， 但是前两次它是做一次尝试，大胆尝试，就是火箭回收，它本身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低，连马斯克本人，就是 SpaceX 总裁马斯克本人都认为，也就是有一半的概率会成功， 嗯， 所以前两次的失败算是在意料之中，这一次呢，算是真正的在发射过程中的失败，这是19次发射当中的第一次真正在上升过程中的失败。 过去都成功过。 对，过去前18次都成功了。 嗯。 所以它这个概率来说，应该是5%左右。 哦。 对于一个货运飞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我听说航天的事故率10%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对对，货运的话小于10可以接受。 嗯，所以这事不用大惊小怪。 对。 那我们回头来讲讲，之前的18次都成功了。 成功了。 这一次为什么就失败呢？ 这一次大家看视频也好，还是有它这个火箭爆炸前传回的数据来说，主要是还是把目光盯在它的2级的这个液氧储箱上面了。 嗯， 它这个4个压力传感器都报警说这个压力超出范围。 嗯， 这个我怀疑就是它这个猎鹰火箭经过改进，猎鹰9也是本身经过改进，它是1.1版本变成了1.0版本变成1.1版本，火箭过长，为了避免它过长呢，它就把这个为了挤压液氧燃料的这个液态这个高压氦的这个罐子放到了液氧储箱里面，它有可能这个罐子发生了泄漏，导致了液氧储箱的压力过大， 嗯， 所以像气球吹的气太多，然后在天空爆炸一样。大家看，它不是一个火球，而是一个白色的烟雾状的一个云团，先爆出一个云团，嗯，然后这个团接触到火箭尾部的火焰之后，再产生了二次爆炸， 嗯， 所以应该是这个2级储箱的问题。 嗯，这个是一个它本身设计上的问题。 这个也有一个是设计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另外一个是加工工艺的有可能有这种现象。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提过啊， 嗯 ，SpaceX 这家公司呢，它也不是平地起高楼， 对， 它是从 NASA 那里是接收了很多成熟的火箭技术， 对， 而这个火箭技术呢，就等于说是政府半买半送，或者干脆直接就送给你了，让他来去这个把这摊事儿接过来。那在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上，怎么还会出现像邢强刚才说的这种，就突然间啊什么液压就是液氦是氦气， 氦气 的 液氧储箱给可能是顶爆了。 嗯，这邢邦怎么看呢？ 这个首先它加工工艺来说，它这个阀门的加工，就整个 SpaceX 公司它整个是把各个部分分包出去，虽然整个的整体设计来源于 NASA， 但是它具体的零件的制作呢，有的是有生产航天宇航背景的这个公司来做，像有一些阀门类的东西，实际上它交给其他民营公司，可能之前没有从事过这个就是宇航设备的制造，比如阀门这个公司好像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 SpaceX 这个猎鹰这个火箭，它追求的是可以重复利用，可以回收。 嗯， 原来的火箭它所接收到的这个传统 NASA 给它的技术，它从 NASA 接收过来的技术都是发射这一段的，所以这个火箭还需要回收，这部分的创新实际上难度非常高，所以有可能这部分的系统加进去之后，会让这个火箭变得复杂。 嗯。所以就是因为它后期又人为加了一点东西进去，这个东西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它的供应商之前也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 对，因为它毕竟是个民营公司，它不是一个传统上美国以国家主导，对，各科研院就是都是这个宇航这个系统或者是从事这方面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公司来做。它可能是有一些外包给一些其他没有这方面那个宇航制作宇航装备制造经历的公司来做。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波音的787梦想客机，说这个飞机呢就采用的是全球采购分包的方式，即使飞机啊成熟的飞机的制造商在分包之后，它后来组装成的787在一开始飞行都出了很多电池方面的事故。那邢强，是不是火箭包括这个航天器，它对于很多零件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 对，首先来说零件是要筛选的， 嗯， 就是一个火箭上一个成功的装在火箭上的零件背后，基本上是成百上千的一个检测不合格的零件，这些零件在地球上都可以用， 嗯， 但是在一旦前面加上一个航天级什么什么零件， 那它的要求就非常不同了。 哦， 而且这个分包，就像王新邦师兄刚才说的，就是分包出去就是不一样，跟这个火箭的发动机从来没有出现过问，从来没出现过大问题，因为它的副总裁是那个汤姆米勒。 这什么人呢？ 米勒就是当年他是造发动机的一个牛人。 哦， 当年就是比方说那个阿波罗登月火箭的那个主发动机。 嗯， 就是登月舱底下那个主发动机，就是他做的。 嗯， 后来他做了改进以后呢，整个发动机的零件呢不超过100个。 嗯， 可靠性非常高，而且他对于这个火箭做了多冗余的设计，就是90秒内，如果一台发动机坏了，它是第一级有9台发动机嘛，即使坏掉一台，只剩8台可以工作，仍然能完成任务。 嗯， 过了90秒大关呢，在160秒以内再坏一台。只剩下7台发动机，仍然还能完成任务。 最后坏到一台也能完成任务 啊？那是不行的 啊！我以为是 最少还得剩7台 啊。 但是他这个任务就要有所选择了，比方说2012年就真的坏了一台 啊。 所以他是第二次去那个空间站送货，货是送到了， 嗯， 但是顺便让他扔的一颗小卫星呢就没有办法，就够不着了， 嗯， 所以那个小卫星就放弃了。 嗯，哎呦，其实航天局当中用的这些零件，到你这么讲啊，咱不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吧，但是也得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啊。 对，尤其是载人火箭，它有可能是上万个零件， 嗯， 挑一个。 那今儿我们再来说这个火箭回收，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讲过，这火箭回收啊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好事儿呢？它省钱。火箭发射呢，其实很多的钱都是用在做火箭本身了。 对， 现在我们发射火箭，因为火箭蹭上去，然后呢扔一级再扔一级，然后最后到了外层空间，然后就彻底让它变成太空垃圾。 嗯， 这扔的过程当中啊，大家看见扔的是火箭，但实际上扔的全都是钱。其实火箭回收就是等于说把扔掉的这些钱都能够收回来。 对， 这些钱能够在火箭发射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到省成本省百分比能够占多少呢？行吗？ 现在根据 SpaceX 公司它的表述是，如果第一级完成了回收之后，它可以发射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 嗯， 就是现在发射一枚火箭7000万美元左右。 嗯， 那如果完成第一级的回收的话，就变成700万。 哦， 那如果第二级也可以回收的话，还可以再降一个数量级。就是700万变成70万，如果70万的，对，那就是7000万的1%，那就是具有非常非常高的商业竞争的能力，就是可能欧洲包括中国包括日本这些国家的火箭就完全就被 SpaceX 公司打败了。 以前花100块，现在花10块。 以前花100块，它最终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变成花1块钱。 以前是。它的这个是苹果6代，现在是6代苹果，是吧？就 是的， 就能这个钱就够了。 嗯， 那回头再讲来，那是这事儿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成，老是回收。新强也跟我们说了，回收了好几次都没成。我就想起来那个航天飞机了，航天飞机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都说好啊，这东西好啊，因为上去了之后还能再回来修一修，还能再上去，还能再回来，这个循环使用能够省不少钱。但后来航天飞机爆炸这事儿不说，它的持有成本、使用成本是很高的。 对， 后来美国人就放弃了航天飞机。 对， 那这个 花了1000多亿美元了。 那这个回收的火箭它能行吗？有没有可能再重蹈航天飞机的覆辙？ 这个航天飞机之所以它一开始说一周之内修一修还能上天， 嗯， 但实际上一修修个2-3个月也不能上，主要还是因为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是外表涂的这层铺的这层这个防热的隔热瓦， 嗯， 这个瓦片数量非常多，而且每一块形状也不一样，对，每一块不一样都得手工往上粘，美国人的人力成本又非常非常高，所以这简直是这个成本是无法忍受的。这个猎鹰九号早就考虑到这些问题，它就不用这些隔热的东西，包括这个龙飞船也是，龙飞船它是硬的隔热板， 嗯， 它跟航天飞机不一样，航天飞机你用铅笔一戳是能戳进去的， 嗯， 龙飞船这个是戳不动的， 哦， 所以他就考虑到了，他吸取了航天飞机的经验， 嗯， 当然经验教训，当然他也利用了航天飞机的成果，比如说他这些外壳这些材料。就用的航天飞机的铝铝合金一点都没变， 嗯， 只是颜色变了，原来是粉红的橘红的， 嗯， 现在是白色的， 嗯， 其他的材料没有变的。 那这儿你这么说，这情况还得继续等待下去，就是希望他这事儿能成，成了真的是给大家省钱，整个的全球的航天界都能省钱。 对，我是很乐观的，因为他这2013年一年发了2个，然后2014年的话，一年发了3个的样子，现在今年。一年发了6个，今年半年就发了6颗，它发射的频率越来越高， 嗯， 而且它发动机产能 预计到2017年的话，每年会达到300-400台的这个规模。 哇！ 所以说成本降低这个已经说是已经部分达到了。 嗯。 至于能不能回收，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 嗯。那以后我们说的星际旅行啊，大家没事儿周末外太空度个假呀。如果真的有一天变成了1%的成本，可能就跟你买张贵点的机票也差不了太多了。 嗯， 这事儿呢，哎，我们回头跟大家做一个外太空直播啊，哎呀，那感觉一定是酷毙了，对吧？今儿呢，我们和各位呢一起来说一说呢关于火箭发射的这件事情。很多人类在大跨度技术进步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坎儿，这坎儿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一时间是越不过去了。例如说当年大西洋海底铺设电缆的时候，中间就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故，甚至呢投资商因此倾家荡产。但后来这件事儿成了之后呢，大洋彼岸的人信息沟通无国界，而且很迅速。其实我们回头再说来，这次火箭的发射，在发射之前呢，等待猎鹰九号回来的泊船甲板上，用英文写了一句话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啊，当然我依然爱你。但是这句话呢，后来也是成为了猎鹰九号的离别的一句赠言了。现在呢，这个海上泊船依然还是在等待着猎鹰九号下一次的发射和回归，也希望说这种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航天的挑战方式可以早点取得成功。啊，我们都爱你，希望这种既省钱又环保，还能让大家呢低成本的去探索太空的方式早一点能够实现。今天的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呢告一段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以下时间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